撒迦利亚先知书第一章。达里阿二年八月，上主的话传给伊多的孙子贝勒基亚的儿子撒迦利亚先知说，上主曾对你们的祖先大发愤怒，但是如今你应对他们说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你们归向我吧。万军上主的断语，我必转向你们。万军的上主说，你们不要如同你们的祖先，以前的先知曾对他们宣告说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你们转身离开你们的邪道和你们的恶行吧。但是他们不听，也不理会我。上主的断语，你们的祖先在哪里？先知难道能永远生存？但是我吩咐我的仆人先知们所传的话和定案，岂不是临到你们的祖先身上了吗？致使他们反悔说，万军的上主真按照他的决定，并按照我们的行径和作为对待了我们。达里阿二年十一月，即舍巴特月二十四日，上主的话传给伊多的孙子贝勒基亚的儿子撒迦利亚先知说，夜间我看见一个人骑着栗色的马，立在盆地的常春树中间，他后面尚有栗色、杂色和白色的马。我虽问说，我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与我谈话的使者对我说，我要给你解释，这有什么意义。但那站在常春树中间的人却答说，这些是上主派遣巡视大地的。他们答复那站在常春树中间的上主的使者说，我们已经巡视了大地，见全地都安宁平静。上主的使者说，万军的上主，你拒绝连续耶路撒冷和犹大城邑要到何时呢？你向他们发怒至今已经七十年了。上主就用鼓舞慰藉的话答复了那与我谈话的使者。那与我谈话的使者便对我说，你要宣布说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我仍要以极度的热情爱耶路撒冷和西庸，但我极恼怒那些傲慢的义民，因为我对我的百姓稍一发怒，他们便大加虐待。为此上主这样说，我再要以慈悲对待耶路撒冷，我的殿宇必要在其中重建起来。万军上主的断语，绳墨必要再拉在耶路撒冷上，你们要再宣布说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我的诚意必再充满幸福，上主必再连续西庸，再拣选耶路撒冷。